凡事心生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心声一样，这是神所赐的应许。我身体健康，身心平安，主日日看顾我。我身体健康，因他的良善而刚强，我的生命永远属于他。他是我的力量更新，如鹰重新展翅上腾，我在你里面生活动作存留，我的健康从你手中。